我们今天哦，还是先从那个正文开始啊、哦。前面的序我们不管它，我们从正文稍微复习一下。我们现在在讲楞严经的时候啊，我都会把它跟心经啊，还有金刚经，怎么了？ 导航。 OK。我们在讲楞严经啊，我都会把这个心经啊，还有金刚经，我们曾经上过的课啊，会做一些比较。因为只有这样做啊，你才有办法真的融会贯通。其实这三部经文啊，讲的内容啊大同小异，只是心经啊它是一个总论，所以讲的非常简短。那么金刚经呢稍微深一点点，也不要讲深，多一点点。到了楞严经真的把所有的内容啊是一个百科全书，全面性的讲的非常仔细。所以其实很好玩啊，那个我们上海同学那个楞严经的班，他们给我的 feedback 是说，包括美国那边，他说奇怪啊，我楞严经也不过就上了大概五六堂课，七八堂课不到，他说怎么搞，我对心经的那个整个的 perspective 或者我的认知怎么变得这么的清楚。我说是啊，那个楞严经所谓开悟在楞严啊，所以整个楞严经如果你读完啊，大概前面四卷半，因为楞严经等于是三部曲啊，我们要去要把这个经文学好，你一定要去搞清楚学生到了问了老师什么问题，阿难到了问了佛陀什么问题。如果你去想想看心经、金刚经跟楞严经啊，心经须菩提他问老师啊，他不是问老师，他问观世音菩萨如何证得究竟涅槃。因为如果你有真的把心经是仔细的念完，前面的序你一定会有念，前面的序分其实是须菩提跟观世音菩萨两个人的对话，如何证得究竟涅槃，如何，对不起，舍利子，对，你看马上有人在旁边人误会了，舍利子问观世音菩萨如何证得究竟涅槃。什么叫做如何证得究竟涅槃啊？就是问观世音菩萨怎么样能够解脱生死轮回，生了之后再死，死了之后生，分段生死，这个叫做生死。我们中国人好怕面对死亡这个问题，所以每次讲到死我们都会说啊，这个人走了，这个人过世了，这个人逝世了，从来不会说这个人死了。其实在国外也一样，为什么他说，我们说啊 he's gone, he's passed away, 你不会讲说 he died。所以死亡是所有全世界的人大家很害怕面对一件事情，但是修行就是要你去面对死亡。为什么？因为我们如果在修行的过程是希望转换我们的烦恼变成菩提，事实上你去想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或者说相它等 equivalent 是什么，转换你的死亡变成涅槃，或者转换你的死亡变成往生。现在我们经常人说、哦、他往生了，事实上那个人没有往生，他死亡了。死亡是什么？死了之后他会再回来，又以六道轮回的方式来投胎。我们今天修行就是要断除这个轮回，希望转换你的死亡变成涅槃，希望转，如果没办法涅槃，希望转换你的死亡变成往生，真的到西方极乐世界，所以你不用再面对死亡这件事情。所以涅槃是什么？不用死了之后再回来，他永远脱离了，那个叫做涅槃。你棒，在梵文里面，所以你要搞清楚它到底是什么意思。舍利子问观世音菩萨如何证得究竟涅槃啊，也就是如何这一辈子我们死了之后不要再回来，永远脱离六道轮回，永远离苦得乐。这个是同样的问题，在金刚经里面又出现了。须菩提问老师什么？须菩提说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其实在长版的金刚经里面他是说什么，因云何住，云何修行，云何降伏其心，这不是同样的意思吗？你先发心，发菩提心，你希望能够出离，脱离六道轮回之后你修行，最后你终于降伏了你的妄心。什么是降伏你的妄心？就是觉醒了，大觉了，成佛了，涅槃了。同样的意思，只是金刚经把舍利子心经里面那个问题把它讲得比较简，比较更清楚一点。 那这一段我们不再讲，因为下礼拜一我们讲上金刚经的时候会讲的比较细，那我们同学不想重复听，我们今天不讲，我们先回到楞严经。楞严经阿难问佛陀什么，十方如来如何得成，他也是一样如何证果，他只是问的比较细，他问什么，我们先把那经文叫出来，大家知道从哪里开始。我看第几页，如果是那个等一下，大家有个正中分。好，那个如果你是在看那个69页，如果我们是用那个叫什么名字啊？那个梦参老和尚是69页。那如果你看经文的话，是从阿难见佛正中分开始，正中分开始，阿难见到佛顶礼悲泣那个地方开始，所以阿难问老师是什么问题？他说：“十方如来得成菩提，所有的诸佛菩萨如何证果的？”只是他把那个问题更细化。他说：“妙，妙啊，这个字，奢摩他三摩禅那最初方便。你一定要搞清楚，你要把楞严经念好，你第一件事情，你必须把这句话弄懂。”阿难到底在问佛陀什么问题？除了问十方所有诸佛菩萨如何证果，他把他讲得更细化，奢摩他三摩禅那，这是成佛的三条道路。你可不可以选择其中任何一条道路开始修行？其实是可以的，但是他们中间theoretically 是有次第的。我们先看奢摩他是什么啊？奢摩他三摩禅那啊，其实是三部曲，成佛修行的三部曲。奢摩他啊，是在修定。如果我们以经文，我们这整段，我再重讲一次，整段经文的解释，我是依照我自己本人是依照元婴法师的注释来讲。所以我里面所有的讲的内容是圆婴法师的注释。那圆婴法师他一生啊致力于楞严经的研究，他所写出来的注释不同于谭虚法师，也不同于这个梦参老和尚。谭虚法师、梦参老和尚的书我也全部都看过了，他们里面会有很多自己的这个解释，以及他们讲了很多的故事，让这整个课文更加的生动。这个元婴法师完全就是原汁原味，有一点像姜味农居士，他这一辈子致力于《金刚经》的研读，所有的这个翻译啊，就是不是翻译，他所有的注释就是照着这个字面上来，照着经文来解释经文的精神，他不会加入他自己的故事或者一些讲解，所以这两部啊是原汁原味。净空法师所讲的《楞严经》，我也去听了。他是以元婴法师为参本，那么参照元婴法师所讲的来讲啊，基本上，那么元婴法师啊，他对于这个奢摩他啊、三摩跟禅那，他的解释是这样子啊，就是说，其实啊，这整个东西是修行的三部曲，第一步呢是奢摩他，我们经文的第一卷到三卷半，其实是在讲奢摩他。奢摩他啊，如果我们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来讲，就是修定，让你的心能够如如不动。如何能够如如不动？你要能够悟得真理。所以前面这一段也是在讲悟理，证悟真正的道理，让你先明白佛法到底在讲什么，真实在哪里。所以他要破妄显真，我们现在在外复习以前讲过的东西，破妄显真，要先把你的妄念、你的妄想以及所有不真实的知识先打破，之后告诉你真相是什么，真实是什么，真如本性是什么。那么用另外一个字眼来形容，是叫做破事显根。事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八事，颜色受想行识，所有的事都是虚妄的。事是什么？事是你的根啊，是你的这个五官啊，你的这所有的根啊，跟外面的沉浸接触了以后所起的分别跟执着，所以这些东西是虚妄的。它要打破你的六这些 你的不要讲六根，因为我们对，其实它要打破你啊的六这所有的事， 对于沉浸这些虚妄因缘生灭的这些东西，他要帮你打破，他要告诉你真实的东西是什么，显根破事，显根，那个根其实真正来讲是根性，是真正里面的体性。修行啊，其实就是不变随缘，随缘不变。但是我们的我们所有的人都只 focus 在随缘上面，没有人真正去了解什么是不变。不变的是体性，随缘的是相用。金刚经第五品讲就是问，就是在讨论这个问题：见相能不能见性？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如果你能够了解体性跟相用，体性是不变，随缘的是相用，那你就真正能够见诸相非相，那你就见如来了。如来是什么？就是大觉。如是如如不动，讲体性；来是来去坐卧，讲相用。真正的佛法，真正的真相是性相一如，万法一如，所以如跟来必须同时存在，那才是真正的大觉。所以其实我们在讲这个金刚经啊，在讲楞严经，你一定要抓到一个最基本的精神，就是体性跟相用。体性就是我们的真如心，如如不动，相用是随缘的。但是你不能只看相用，不看那如如不动的真如本性。所以奢摩他是在告诉你，随缘的是相用，真正的真如本性是如如不动。他要你修行，就是能够认识所有的真相，把你的妄念除掉，你不对的知识除掉，告诉你真实的情况是什么，之后你不再有妄念跟妄想，你就能够逐渐的安定下来。这个就是奢摩他，是在悟道理。奢摩他的最初方便是什么？就是破妄显真，破事显根，这是第一部曲。你的定已经出来以后，你开始能够用因定生慧，所以你有能力在娑婆世界里面度化众生，你能够在娑婆世界里面去修行，修幻、知幻、离幻，以幻修幻。圆觉经里面讲，知幻即离，离幻即觉。你知道这个幻境之后，你会远离它，远离幻境跟妄想之后，你就觉醒了。所以你有了定功之后，你能够去修六度，你能够到娑婆世界去救苦救难，你有办法去修这个福德，都一样。你不能只在定功里面下功夫，你要到娑婆世界里面来，五浊恶世里面来，你要到六道轮回里面来。你既然还能够觉醒，而且能够带着众生觉醒，那你的功夫才了得。所以戒定慧啊，你先由戒而生定，定而生慧。没有定当基础的慧是狂慧，绝对不能相信。所以有了慧之后，第三步是什么？那么哦，在那个金刚，在这个楞严经里面啊，如果你说啊，哪一段呢是在讲这个三摩，大概是从第四品半一直到第七品的底，这一段是在讲怎么在这个地方修行哦，说我们要建立道场，我们有楞严咒，在这个地方怎么样去普度众生，那各个菩萨二十五圆通他们用什么样的方法在这五浊恶世里面修行，如何证果的。所以这一段是在讲修慧，是在幻境里面以幻修幻。到最后是什么？最后的三品定慧得持。你有了定，你有了慧，你不再 focus 在定，你也不再 focus 在慧，那时候是无助，不再安住在任何，你不因为你有智啊，你有智慧，你会不住轮回，因为你有悲心，所以你不住涅槃。你在涅槃跟轮回当中游刃有余啊，两边都可以互相走游，哪边有需要你就定在哪里，应该讲哪边有需要你就在哪里，你不需要安住或执着在任何一个点上。所以到了最后其实是定慧等持，修不住。在经文上面其实是最后的三品，它告诉你所有的果位，一步一步往前走。所以第一步是什么？一开始是破妄显真，之后是以幻修幻，最后正果。所以前面先是悟道理，然后修行，最后正果。 那么正果他会告诉你，后来他还提了一个五十种因魔，那个因魔其实就是你的心魔。如果你进去看那个经文，经文不难，他就会告诉你，所有的修行人，尤其是大修行人，你安住，想要安住在任何的点，你都会招致心魔。你要安住在菩提，你也会招致心魔。你想安住在就是你安住在没有任何起心动念，你想安住在任何点上面，你都有可能招致心魔。所以最高的境界是无住，到最后定慧等持，或者我们说无住，你只要有任何一点执着，住在任何一点，即使你想要做好人做好事情，你想要那个叫什么，你想要不起心动念，你想要安住在涅槃，你想要成佛，你都有可能招致心魔。只要你有任何执着，你就有机让心魔有机可乘。所以为什么他讲了那个所有的正果之后再讲五十种因魔。所以这是整个楞严经大概的一个脉络。如果你要学好，你就一定要了解这个阿难到底问了老师什么问题。这个是整个楞严经的开始，在讲这一段。目前应该还没有什么问题啊，我们会讲一段之后中间停下来，大家可以发问。好了，那之后啊，这个佛陀啊，他没有完全立刻回答阿难的问题，他反而啊去问阿难说，他会问阿难说，其实应该这样讲吧，其实佛陀任何一个问题啊，也是一个铺陈啊，所以他会问阿难说，哎呀，那你啊跟着我出家啊，到底是为什么啊？那他知道，他其实佛陀当然知道阿难当初出家是为什么。因为他看到佛陀的长相庄严啊，心生欢喜啊，所以他啊很喜欢啊，他也希望出家。那么佛啊，其实就是要破阿难这个点，因为阿难啊是修小圣，那个时候是修小圣。小圣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啊，就是小圣啊是怎么讲呢？小圣我来想想看怎么去解释这个问题啊。小圣对于明心见性这个事情是不太有概念的，所以小圣啊，其实我们说小圣修定啊，很好玩啊。小圣的定是什么样的概念啊？小圣的定啊，就是我啊，希望啊，我的这个所有的这个我的这个眼耳鼻舌身啊，我不要再被外界牵引，所以呢，我希望我的眼耳鼻舌身意啊，也就不要再跟外境啊有什么太多的接触。另外呢，我的心啊也就不再起心动念。这个好比什么啊，这个其实有一段啊我们以后需要复习，在讲色受想行识的时候，我们这边稍微做一点点的复习，以后可能会需要花大概一个小时的时间把这个地方重新讲一下。色受想行识重点在于这个想，我们所有的凡人啊，已经小圣啊，这些修行人啊，我们都以为想是我们的第六意识，我们以为想就是我们的心，这个是很大的问题啊。包括阿难也以为想啊，我们的意识就是我们的心，事实上这是一个最大的错误。那个意识才是一切根源的根源的那个作乱，其实从意识开始啊，后面的行跟识是第七识跟第八识。你一定要搞清楚阿难这整个楞严经阿难一直所讲的那个心是什么心，就是我们受想行色受想行识里面的想，就是我们的第六意识。你这个东西一定要搞清楚。阿难以为我们的第六意识，或者我们所有的凡人都以为我们的第六意识就是我们的心，是我们的心王，是我们的灵魂，是我们的一切的中心。其实这个地方搞颠倒了，搞错了。其实这个第六意识根本是虚妄的。那大圣所讲的这个真如心啊，我们这个后面会再解释啊，但是先搞清楚，第六意识绝对不是我们的真心本性。所以阿难在这里面所讲的第六意识，他所讲的说老师心在哪里，心在哪里，他所找的那个七处真心其实是在讲他的意识心。那老师就跟他讲，如果你想要修行修得好，你必须要擒王，要擒贼，你要把一个仗打赢，你必须要知道贼兵在哪里。 所以他才会问阿难，你的心在哪里？好啊，你说你用眼睛看到我的长相，你觉得我的长相庄严，那么你的心生欢喜，那今天我就要来问问看你，你呀、啊，你的心在哪里？所以这个地方叫做七处争心，其实也叫七处破妄，其实是阿难在争心，阿难在找心在哪里。佛破妄，阿难每讲一处，佛就破一处。很好玩，为什么佛要问阿难心到底在哪里？因为他要帮助阿难或所有的修行人找到问题的根源，那个问题的根源就是我们的意识心，就是我们的色受想，那个想啊，随着外境啊不停的起伏的那个妄心妄念，他想要帮阿难找出来那个妄心在哪里，要破那个妄心。所以他才说啊，你要打仗能打得赢啊，你必须要知道贼兵在哪里啊。贼还分成内贼跟外贼啊，外贼是什么？外贼比较容易打呀，内贼难防啊。你看家里偷啊，或那些大的什么打劫案，都是有内贼，要有内应，人家才能冲得进来。外贼是什么？外贼就是我们外面的色声香味触法，是外面的外境。内贼是什么？内贼就是你的想啊，就是你的那个心意识，就是你的妄念啊。所以他一定要降服你的妄念，知道贼兵在哪里，才有办法往痛处扎针啊。修行一定要往痛处扎针，没有办法找到问题，从根源 出手，你才有办法做得到。所以前面这所有的刚刚我们所复习的，就是会引导到我们所讲的七处真心。到现在这里大家应该没什么问题了，都还清楚，因为我们这边讲的蛮清楚。所以我们现在啊，我们今天其实内容应该上次这边都讲完了，我们是不是要开始讲七处真心？我记得第一处七处真心啊，前面三处前面两处非常简单，非常 straightforward， 第三处呢也不难，第四处很难，第四处真的比较难，但是讲通了之后呢也就清楚了，五六七呢又变得比较简单。所以七处真心啊，我们今天花点时间七处真心，我觉得面对面讲会比较好。你们有没有人在这几个你有没有看过七处真心的内容？没有，好，很诚实，你们这边都没有人，都没有人看过七处真心，糟糕了，要做复习才要稍微预习一下。好，七处真心啊，那这样我先讲个大纲，我们再讲内容啊。七处真心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佛啊说，阿难，你说你啊，这个用眼睛看到我的面容你喜欢，你心里欢喜，心里好高兴，那我想让你看你的心到底在哪里啊。那阿难呢，当然心想，心还有什么问题在哪里？不就我的心吗？就是我的心意识啊，我的心意识当然在我的身体里面啊。这是他讲的第一处，佛把它破掉了。阿难又找了第二处，哦，不在我的身体里面啊，那就在身体外面吧。他一共讲了七处，佛都把它破掉了。有印象了吗？ 有，我有看。对， 哦， 突然讲 七处真心， 这是后面。 我心里想， 我有看。 我心里想说，这出戏要怎么唱下去？大家都没看过。我刚才在想说，我要怎么讲下去？好，有人有看啊？美术有没有看一点啊？ 有 吗？对吗？Nicole有没有看啊？ 有 嘛，对啊。Jenny 也看过了吗？ 你 也看过了。那个 Annie 有没有看过？还没看过是吧？ Annie 不能怪他第一次上课，对吗？你那后来我讲心都凉了一半，阿通都没看。这戏唱不下去了。好，那我们讲第一处真心啊，我们慢慢来，那个 Annie 慢慢进入状况。第一处真心啊，这个阿难跟佛讲说，很容易啊，心就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啊。七处真心啊，你要想要把它念懂啊，分成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呢，你就是要随着佛啊跟阿难两个人对话的逻辑走一轮。你要能够破他的逻辑啊，你要能够在这逻辑里面跟着走。有一点很重要，你别把自己你人世间的逻辑给混进来。你把你自己的逻辑还有你的价值以及我们这一辈子所学的所有的这些高科技各种医学上的逻辑，你先把它放一边，你就非常的清楚去 follow 佛跟阿难他们两个中间的对话的逻辑。这是第一步，你可以破解七处真心。破解之后呢，你再去看第二步， 为什么阿难要讲在身体内，在身体外，在根部，或者在什么地方，它有原因的。因为它真正是反面告诉你，其实真如本性在哪里。你要去能够看啊，这两层的深度不太一样。第一层我们先 follow 它的逻辑走一轮，第二轮你要去了解他内心，他真正里面阿难所想带出来的是什么。阿难人家也是古佛投胎啊，他不是真的五撒撒随便乱讲，讲个七个地方，他每一个地方他有意思的，他是真正有意思在里面的。第一步他讲好啦，我们大家都一样啦，阿难也一样，如果佛问我们，我相信所有的人第一个大概也会周心在身内。好啦，那心在身内，这个心在身内啊，佛的逻辑是什么？佛跟阿难讲啊，如果你的心啊在你的身体里面的话啊，那你的身体啊，他应该是这样讲，看看怎么样来形容这件事情。好，我们用这样的讲法啊。阿难说啊，心在身体里面，所以佛要驳斥他。佛用什么方法来驳斥他呢？佛啊，就用当时他们上课的那个讲堂，你要去心里去想啊，那个讲堂长什么样子？就是古时候的陵园啊，苏州的陵园，大家有看到这个木头房子嘛，竹做的房子，有很大的窗子，对吧？那窗子外面还有一些陵园啊，还有一些森林，你可以看到外面的那个树林啊，不是森林。佛啊，是以什么来比喻呢？佛是以那个讲堂的窗子来比喻人的眼睛。这个你要想清楚啊，他用讲堂的窗子来比喻人的眼睛，他用讲堂里面的人，假设讲堂里面只有阿难一个人好了，他用那个人来比喻我们的心事，来比喻我们的心意识，来比喻我们的心意识。所以佛啊就问我们，先把大概讲一讲，我接着我们去看经文，大家就会比较仔细。我先把大纲讲一下，佛啊就问阿难，他说你啊，如果一个人啊站在这个讲堂里面，我问你啊，如果我站你的对面，你啊往外这样一看，你会先看到谁？阿难就跟老师讲，我当然先看到你嘛，你就站在我的对面啊，所以我先看到了你啊。如果我再往外一望啊，我经由窗子啊往外一望，我可以看到外面有一些这个外面的这个灵舍啊，就是这整个起树几孤独园外面的这个灵舍，所以一定是先看到讲堂里面的人跟桌子，才会透过那个窗户看到外面的灵园。这个是阿难跟佛中间的对话。那佛说对啊，如果今天你的心啊是在你的身体里面，那你的身体里面不就在你的身体里面那肚子这一块啊，那你是不是你的心是不是应该先感觉到，你就算看不到好了，是不是应该先感觉到你的五脏六腑啊，你才能够看到，透过你的眼睛看到外面的人事物嘛，才能看到你的外境啊。所以你说你的心啊在你的身体里面肯定不对啊，因为你没有感觉到你的五脏六腑，你直接都看到外面了。这是第一处真心，这样子的逻辑大家听得懂吗？很简单，第一处真心非常简单。我们把经文走一遍之后，我会告诉你他到底真的要讲的是什么东西。好，第一处啊，他说啊，阿难薄佛言啊，老师不就是问他说，好啦，你告诉我你的心目在哪里啊？阿难薄佛言，世尊，一切世间十种一生，同将世心居在身内，纵观如来清莲华眼，清莲华眼亦在佛面。所以这句蛮简单的，阿难就说所有一切众生啊，十种一生，应该是软身、胎身、湿身、化身、有身、有色、无色、有想、无想、非有想、非无想，十种吧，十种。他说哎呀，这所有人的世心啊，就是我们讲的那个想啊，他觉得是想，当然都在身体里面。就算你看如来，就算佛你啊，你看你的眼睛也是长在脸上啊，对吧？他说这很清楚嘛，所以我今天啊这样子观啊，浮尘四根，对不起，浮根啊，浮根四尘，只在我面，如是世心，实居身内，也就是我的眼耳鼻舌啊，其实都在我的脸上了，都在我的身体上面了。然后我的心啊，是在我的身体里面。 他说这是我的认知，而且非常清楚，完全没有任何的 doubt。 佛啊就告诉阿难啊，他说你今天啊汝今现作如来讲堂，就在我们现在这个讲堂里面啦。他说啊观止陀林啊今何所在，他说啊好了，他其实意思就是说你现在坐在这个讲堂里面，那么你啊就去看这个讲堂以及讲堂的外面。他说啊那么老那个阿难啊就跟老师说，世尊此大重阁清净讲堂，重阁因为古时候啊他那个因为外面还有房子外面还有这个林，那个叫什么叫做弯曲的小道，是那个叫做花园小径啊，一重一重，那是一个建筑的方式啊，所以叫做重阁清净讲堂，就是在讲这个讲堂啊。他说在几孤独在这个几孤园呢、啊、就是起树几孤独园里面呢、啊、止陀林实在林外，他真正这一段要讲的就是我们这个讲堂在中间，外面呢有一层一层的阁楼，最外面就是这个起树几孤独园的这个园林。先把整个建筑再讲一次给大家听，那么阿难人在讲堂的中间。好了，阿难就解释给佛说这是我的认知，佛就跟阿难讲说汝今堂中先何所见，那你今天在讲堂之中你到底先见到了什么。他说世尊我在堂中先见如来次观大众如是外望方主灵园，就我们刚刚有讲，他说我现在这个灵里面我先看到了老师，老师在我的对面，之后呢我又看到了旁边的同学，最后我才透过窗子看到外面的灵舍。他说这是阿难说他所看到的东西。好了，那老师就跟他说阿难啊如主灵园因何有见啊，他说你看到外面的灵园到底是怎么看到啊。他说世尊此大讲堂护永开豁，故我在堂得远瞻见。他说啊这个阿难说因为这个讲堂啊有好大的窗子都是开着的，那么我在这个堂中啊我可以透过这个窗子看到了外面的灵园，所以我才能够看到这么远方的东西，这是阿难的回答。后面有一段，如果你看你们经文是不是来了，尔时世尊在大众中殊金色背，上次我们讲过这一段啊，可能是一个失误啦，就是可能这一段其实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了，因为楞严经啊非常古远，在翻译的时候有可能出现在那个翻译啊出现一些问题，那么这一段应该是在前面序的时候已经讲过了，但是这些古大德不敢轻易的移动经文，所以还是把这一段经文放在这边，但是就是跟大家提个醒，从尔时这边开始啊一直到福寿此止，这一段其实是在序，我们已经讲过了，那我们在这边不多讲，只是把它留在这边，大家不敢随便做异动，那这一段我们就不再讲，因为这一段如果放在这边逻辑性是有问题的。好，那我们接着看啊，他说啊佛就告诉阿难啊如汝所言，就像你讲的了，身在讲堂护永开豁，你的身体啊在这个讲堂里面，那个门啊开的窗户啊开的很大，所以你可以远瞩灵园。那么好了，那我来问问看你啊，有没有可能有众生啊在这个堂中竟然没有见到如来，不见如来而见堂外者，有没有这样子的众生，有没有可能。阿难就回答道，世尊啊，在堂不见如来能见灵泉无有是处。阿难就说哎呀老师啊不可能，如果人在这个讲堂里面怎么可能没有看到老师没看到同学就直接看到那个林子外面，不可能啊。所以啊阿难说啊，阿难就把他自己，他说无有是处，你们只要看到无有是处的意思就是说不可能没这回事情。那佛就说很好啊阿难啊，汝亦如是，那你也一样啊。他说你看啊，汝知心灵一切明了，汝知心灵一切明了，若汝现前所明了心，实在身内。那么实在身内，尔时先和了知内身，颇有正身，先见身中，后观外物。他说你也是一样啊，如果你那个知觉明了的那个心啊，如果是在你的身体里面的话， 你怎么会里面的事情不知道，直接看到外面的东西呢？你一定会先和你的身体里面事情啊，先搞个明明白白吗？你应该先看到你身体里面的东西，看到身体里面的外面啊，纵不能见心肝脾胃爪身法掌筋转要埋脉摇，什么意思？他说就算啊，你没有办法见到你的心肝脾胃肾啊，你所有的内脏爪，你的指甲是不是会生长？你的头发会长长啊？你里面是不是会有血脉？你有血，你有经络，里面有气，里面有血，有所有的东西。他说啊，你这里面啊，怎么会都见不到，就直接能够见到外面的东西呢？如何不知？如何不知，并不内知，云何见外？如果你里面这所有的东西你都见不到的话，你怎么可能就见到外头的东西？同样的，你一个人在这个讲堂里面，你一定要先见到讲堂的人，才能透过窗子见到外面的灵源。是故应知，汝言觉，你所说的这个觉了能知之心，如果住在身内，实无有是处。所以你讲啊，你这个心啊，如果是在身体里面，根本不可能无有是处。第一处真心其实比较简单，算是很简单。你们有没有办法 follow 他的逻辑？你不要先把你，我很多同学会说，连我自己都看，我一开始讲说不对啊，那个心又看不见东西，为什么会看见我里面的这个心肝脾胃肾呢？应该没有办法看得到啊。如果你现在没有办法接受这个论点，那你就心想，好，没关系，我的心看不见，那我用感觉，这个心至少有感觉觉知嘛。所以如果心是在你身体里面，你应该对你的内脏血在流动啊，气在流动啊，你的内脏发生的变化，你应该是要有感觉的。即使你说你身体里面很黑你看不见，你应该要有感觉，你不可能一点感觉都没有。所以这个东西你可以先从这一层来讲。逻辑上有没有人说有个地方我过不去，我就觉得这个逻辑不对，没办法走不过，都行吗？那我要讲一讲它更深层的东西在讲什么。你必须想想看，我们说心包太虚啊，心包万法，所有的一切都是从我们心生万法，都是从我们那个真如心变现出来的。我们讲完一处真心，要把那个我们说要印出来的那张纸啊，等会重讲一次。那个 Amy 也没有， 有 哦，有这个有，好好好，这个我们等会要重讲一次啊。你要知道，所有的一切万法其实都是从真如心变现出来的，应该是心包太虚啊，心包万法，结果被我们一搅和，六道轮回里面一打滚，全忘了。我们都以为心被身体给包住了，完全倒反了。心怎么会在身体里面？应该是心包身体，不是身体包心啊。心包万法，那个心不是我们的心意识，那个心是我们的真如本性，就是我们在讲我们最初始父母未生出生，我们没有从父母出生之前那个本来的面目，最原始最原始最原始的本来面目啊。我们现在就先把这个三细相拿出来走一轮，这样子我们再回去讲的七出真心就会变得很简单。三细相那张大家有印出来啊，对吧？其实用如果用彩色会看得更清楚啊。左边呢、啊、是觉啊，因为还有一个六道轮回也印了嘛，对不对？结果我自己六道轮回那张不知道跑哪去了，没关系。我们先讲讲啊，那个觉在左边呢、啊。一开始，真正本来面目就是我们所有人所讲的那个佛性，或者是真如本性，或者我们讲的那个觉性，有人讲是如来藏，就是我们讲的如如不动的真心本性。真心本性是什么？在楞严经后面我们会知道，他用好多的字来形容真心本性，你会看到有妙这个字，你会看到有明这个字，你会看到有宝这个字，每一个字啊，其实都有它真正的意义。妙明妙心，你会看到好多字都用妙来形容。妙是什么？不可思议。你一定要记得这件事情， 妙就是不可思议，你没有办法用言语来形容，你也没有办法用文字来形容， beyond words， 不可思议。思是什么？用你的脑筋去分析。意是什么？用你的嘴巴去讲解。不可思议，觉明离相，谓之于妙。你一定要记得妙到底是什么意思，你就完全知道真如心到底是怎么回事了。就是你没有办法用脑子去想，没办法用文字去说，没有办法给他一个名字，也没有任何的相貌。离明觉相，不可思议，谓之于妙。妙就是用来形容我们的真如心。妙是什么情况？其实他说啊，当初啊是真心，是明啊，是明明白白，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大觉的状态。而且你会看到楞严经里面很喜欢用宝这个字，宝贝的宝，来形容我们的真如本性。宝是什么意思？永远不会坏灭啊，永远不会的坏灭才叫宝藏啊。我们的那个叫做金刚不坏之身才是宝藏，我们这种肉体随时坏灭的这个东西不是宝藏，所以永远不会坏灭的那个叫做宝。所以我们看到宝字、名字、妙字，全部都是用来形容真如本性，它是一个真空的状态，真空妙有。真空我们以后慢慢会再讲啊。光明，它是真正是光明，菩提光明。所谓光明，另外一种解释也是说它发光发亮，它是光明的，因为它是大觉的，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一切事情其实都在它的觉知当中，而且它是如如不动的。等到我们十番显见的时候，它会非常清楚地告诉你，我们的真如心是如如不动的，你永远不会失去它，它也永远不会来来去去，它是这么的干净，不存任何一点的杂质。等到我们讲十番显见的时候，他会把真如心解释得非常清楚，他那个时候也会告诉你，真正看见外面所有事情的不是你的眼睛，不是你的根，是你的心性。他说是你的心，那个心不是我们的意识心啊，是我们的如来藏，我们如来宝藏，我们的真如心，或我们的性，真心本性，那才是所有万法归一最初始的地方。所以是光明的、不动的、真空的，是一个静止状态。但是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发生了一个事情，就是你一念妄动，我们当时的这个真如本性，因为没有经过修行，没有经过修行，没有经过修行就不够稳定，所以一念不绝，就一个妄念，糟糕了，它就从真空变成了虚空，那个虚空是晦暗的。你说那一念不绝到底不绝什么东西呀？那个一念不绝就是搞不清楚自己原来是绝，就这么一念不绝，因为搞不清楚自己原来是绝，所以想要绝，那个就是那一念不绝。你一想要绝，完蛋了，你那个念头是这么的强烈，你就真的产生了能绝跟所绝。这样能懂吗？你从完全的光明的真空的真如本心，因为一念不绝，那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四十一品无明，那最后一品无明等觉菩萨在修的。等觉是什么意思？等同已经大觉了，他离圆正佛就差那么101步了，那个是等觉菩萨在修的那个生相无明，那就那一品无明让你转到六道轮回里面去，那多可怕。那一念无明，因为你是这么的想要觉，这后面楞严经全部都会细数，因为你这么想要觉，所以真的就产生了能觉。那个无明啊，就是我们讲的业相，业相就是说你一念不觉产生的业相。那个业相啊是怎么样的形容？它是一个晦暗的，虽然是空啊，可是它是虚空，它是晦暗的、冥顽的，那个晦暗无明的怎么形容呢？就像我们现在的那个天空，你把星星拿掉，太阳也拿掉，月亮也拿掉，所有的变成一片晦暗，就是我们所讲的那个无明，身相无明里面业相里面的那个虚空，是黑暗的虚空。那么一个是无明，一个是光明，那这个地方其实是无明，这个地方是业相。业相之后呢会转成什么？因为你想要觉的那个意念这么的强烈，你就真正的转成了能觉了，有能， 就有所能觉，就是我们讲的转向，或者我们讲的见相。那有能觉就会有所觉，有能见就会有所见，有能有所，那个分别出来了，那个二元对待出来了。在真如本性之中，万法归一，是没有任何二元对待的。有了能所出来，就有了主跟客。在十番显见，当佛陀在很仔细的告诉我们什么是心意，我们真正的真如本性的状态，他就会告诉你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主人啊，他说要用个客栈啊，客栈里面有主人，主人是不会动的，客人来来去去，主人是不会动的，客人来来去去，有主有客的那个概念，二元对待出来就是有能有所。你去想啊，能所其实不是真实的，为什么？因为没有所就没有能啊，你没有外面的境界，你就看不到东西啊，你就算有眼睛也没有用啊，那你没有眼睛，就算有外面的境界也没有用，你两个必须同时存在，互相能够有攀缘，那个因缘到了，那个事就出来了。所以真正的真如是什么？就是它没有任何依附的条件，不会因为 A 没有了所以我也没有了， A 有了我就有了，没有，跟外面的那些客观条件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就是一直如如 不动的存在在 在这个地方。这个东西就不是因缘生灭，它就是真实的。只要是因缘生灭，有能有所，有条件形成我才能存在，条件不够我就失去，我就 fall apart 的这种东西叫做是，叫做虚妄。所以你要把这个整个概念要弄清楚。所以我们从真如心一念无凭产生的业相之后，因为那个无明啊，没有办法，就只在当时那一念无明，就有第二念第三念无数的妄念出来，所以就有了见分跟相分。见就是能见，相是什么？很简单，你就解释，就是所见，对吧？所以能见就是我们的妄心，那个妄心起来了。所见是什么？因为你的那个妄心，那个妄念是这么的强烈，地水火风开始发生，所以你的整个境界就出来了。然后他会告诉你的妄心加上你的外面的境界变成了色受想行识，形成了五蕴，你的身体也出来了。业相、转相、现相叫做三悉相，三悉相就是我们的阿拉耶识。你的真如本性被妄念一起妄念无明一盖住，变成阿拉耶识。阿拉耶识能够破妄成真，就回到我们真如本性。先把这个地方啊，给你们两三分钟思考一下，理清楚。因为后面一转，转到那个六道轮回里面去了。在这边还没有六道轮回哦，只是有能有所，还没有六道轮回哦。你如果在这个地方你能够止息下来往回修，恭喜你，你现在是法身大士哦。你现在还没有到六道轮回里面，你现在是我们先是有我执啊，然后是不是先把这个成这个叫做这叫做哇，我那好久没欧洲回来全忘了，尘沙烦恼，那个无明烦恼，最前面那个叫做什么？叫做见思烦恼。第一个是见思烦恼，叫做我执；第二个是尘沙烦恼，叫做法执；第三部曲才是无明烦恼，叫做就叫做，其实就叫也没有什么执了，就是无明烦恼。我们修行是先破见思烦恼，再破尘沙烦恼，再破无明烦恼，最后成圆正佛。你知道无明烦恼在哪里吗？就在三细相这里面，四十一品无明烦恼。你破了尘沙，你破了见思烦恼，破了我执之后，你就已经出离六道轮回了。如果是小圣的阿罗汉，他就停在那里不再修行了。这边我这样讲，应该大家都跟得上吧，对吧？之后如果行菩萨道，他还要把法执给断掉。法执就是我们讲的尘沙烦恼，尘沙烦恼断掉之后啊，你再断一品无明烦恼，你就法身大士，你就回到这三细相这边来了。我们现在在第一张纸，我们是不是上次还印出了第二张纸？记得吗？我们把第二张纸拿出来，你没有带是不是？借我看一下，我们三个一起看一下。 有人能借他吗？借你，谢谢。有人有多一张纸啊？你们俩用一张我看一下，因为我自己的都没带。你看看啊，三细相就是我们所讲的那个无明烦恼。你这一两张纸，你非搞懂不可。你没搞懂，你这整个观念不对，你比较难，真的是搞不清，你就会有点无煞煞，怎么老是好像没念懂一样。你去看啊，这个三细相，一念不觉生三细，这是楞严经里面讲，一念不觉生三细之后怎么样呢？境界为缘分啊，长了六粗相，先是三细相，之后六粗相出来。因为真的很可惜，也很可悲，我们没有办法就安住在这个三细相。一旦能觉跟所觉，能见跟所见，你看嘛，见闻嗅尝觉知，对吧？能见所见，能闻所闻，能尝所尝，能觉所觉，反正见闻嗅尝觉知能知所知，出来之后你没办法停在那个地方，那个妄念就一直出来一直出来，境界也出来了，身体也出来了，这个时候你就滚到了六粗相了。你去看啊，我们现在是从我们原来的真如本性慢慢的退化，对吧？从三细走到了六粗。六粗相是什么状况？你还没到六道轮回哦，你这个时候还没在六道轮回里面哦，你只是什么情况？哎呀，你对于啊外面所这个万法，你感觉是真实的。为什么？你根本忘记这所有的万法，是因为当初你的身，你的那个真如心起了一念无明，最后所投射出来的地水火风，所有的一切外面的境界，根本是你内身的投射。你不知道，你忘掉了，你以为心外有法，你以为这所有东西都是真实的，跟我啊是对立的，明白了吗？这叫法执。你以为这万法是真实的存在，心外有法，这就是我们讲的法执。所以你以为这东西都是存在的，不管是六道轮回也是存在的，不管是看得见的、摸得着的、看不见、摸不着，只要这外面存在的所有现象都是真实的，你那时候乱套的，你迷惑了，你以为这心外有法，所有的一切都是真实的，你以为空也是真实的，有也是真实的，六道轮回也是真实的，苦集灭道也是真实的，所有一切都是真实的，你完蛋了。你以为是真实的时候，你就会继续再往前走，或者你继续再往下坡走，你下一步是什么？你会开始分别。比如说什么叫分别啊？分别是说，我今天就在这镜里面啊，有人啊，有桌子，有什么东西，没关系，我看到各种颜色，我就走过去，我心没有任何的动，没有任何的波涟漪，我没有起任何的涟漪，我心里面没有任何的妄动，任何的躁动，我没有分别心的时候，这是 OK 的。但是人没办法，你一定会说，哎，我要看看，譬如要看看两只手机，我要用手机看个时间，我一定会说，第一步啊，我不但会看手机，会说，哎，这个手机看得比较清楚，它的影像比较好，我觉得它比较漂亮，我喜欢它。这个东西是分别来的，这个就是法执，我们讲的分别心来的。如果你只有分别心，没有执着，没事儿，还好，没有那么严重，你还没到六道，还没滚到六道轮回里面。可是人有分别心，绝对不会就此打住。就像你在三细相有了能所之后，你不会就此打住，你会开始分别。你一定会开始分别，分别之后呢，你说我要吃饭啊，你放了青菜，你放了肉，你放了水果或各种水果，我会觉得说，哎，我喜欢吃甜的，我觉得这个芒果比较好吃，那个柠檬不太好吃，是酸的，我就会这样觉得。之后你就会执着，我以后就会比较想多拿一点苹果，多拿一点芒果，而且我吃完了会怕我不够，我会多拿一点放到口袋，因为下次还要吃。那这个人在我面前我不喜欢他，我想让他消失，那我觉得他会危害我。那有的时候呢，比较有些人是说，哎，我只要不要看到他在我面前就好了，有一些时候我会说我要让他永远的消失。所以上一次这个时候，就是因为你执着这样东西，你会开始造业。你一旦执着造业，你就滚到六道轮回里面去了，就回到了，所以一开始是祸嘛，之后我造业，业之后就有祸业苦嘛，那个苦果出来，果报出来，你就到六道轮回里面去了。我们现在就是一不但有了能所，而且你分别，分别之后你还执着，执着之后你会有动作，你会造业， 之后我们就在六道轮回里面讲的。这个地方其实应该清楚，我们把啊、哦、五蕴在这个地方讲一下、哦、你们班我不记得有没有讲过，其他班这个这一个点我有复习过，这个点非常重要。记不记得色受想行识？好，比如说慧琳跟我还有 Linda， 我们三个人啊都看到了，好，可能还再加个 Jenny， 我们四个人都看到前面有一堆珠宝。哎，慧琳说我不喜欢这个东西啊，慧琳说这个东西我不喜欢，那我说哎，我们三个看起来都很喜欢。好啦，那 Jenny 说哎呀，我觉得这个东西啊真是好，我想要跟很多人分享啊，或者这是一个好东西，我想要给很多人分享，能够利益更多的人。那 Linda 怎么想呢？ Linda 说这东西好东西，我想带回家，但我现在没钱，那我愿意很努力的上班去工作，想方设法赚到钱，我把这个东西买回家。那 Tiffany 呢，她说我喜欢这东西，但我没本事，我又不想念书，哎呀，那我可不可以用偷的，或用骗的，或用抢的？你知道这个东西是很好玩的一个东西，一个东西放在我们前面，不管是珠宝还是食物还是任何的一个名画或者茶或者酒或任何东西，会有人喜欢，会有人不喜欢。喜欢的那个人呢，会用各种方式去获得，或者甚至要跟大家分享。所以很好玩呢、啊。我们的业力啊，会让我们看到某一样东西，这是我们的共业。但是我们的别业是什么 ？Individual 的业，会让你对这个东西有不同的想法，而且你会有下一步的动作，这个叫别业，这个到楞严经里面也会讲。所以你要修的是你看到这样东西里面后来的起心动念，那个叫做行色受想，你喜欢不喜欢是那个想，你会不会看到那个东西啊？是你的事，你知道吗？你的事啊，色受想行识，那个事会让你决定你的经历，但是你的想会让你经过这个东西，你有一个思考以及判断，你的行会告诉你你该怎么做。你今天修行要断的是你那个行，那个行就是你累世累劫的那个习气，你要把这一段弄清楚、哦、所以我们说心经、金刚经、楞严经其实是搅和在一起的，你一定要把色受想行识它中间的关系以及它互相对应的位置搞清楚，你才有办法楞严经破妄显真的时候，你才知道那个事到底在讲什么。色受想行识全是假的，全是虚妄的。所以你要知道你今天呢、哦、在修行，你最重要是修那个想跟那个行，因为色跟受没办法修了，前世的业力告诉让你有这个色有这个受，你的想你的前世的业力会有让你有一些的想法，但是这个可以修。你的行是累世累劫跟随着你的那个习气，所以你要修的是想跟行，想跟行你改变了之后，你最后的那个事，也就是我们讲的阿拉耶事，就会转化成我们原来的真如心，就变成如来藏了。阿拉耶事是用转换的，你知道你的那个行跟事啊，不停的在有好的想法跟坏的想法，做好事做坏事，就有一大堆的业力的种子就投到了那个阿拉耶事里面，那个阿拉耶事就投，最后呢我们死掉以后，色受想没了，那个行跟事呢又牵手去投胎。所以你一直受着行跟事的影响，事你没办法动，因为那就是一个 database， 你没办法去动。所以你能动的是什么？是行跟那个事，对，行跟那个想。你一定要搞清楚你修行那个力道是放在哪里，你想跟行改变之后，你的色跟受自然会变，因为你阿拉耶识改了，色跟受自然会变，你阿拉耶识就变成了你的真如本性了。所以我们叫做转第八世为大圆镜智、啊、就回到你真如本性圆，那个圆镜啊，镜是什么？这个叫做以前江慧农讲一个叫做这个狐来狐现，就是你什么人来啊，他就现什么样子，他没有任何一点的虚妄，就是明镜啊，如明镜般啊，圆镜般啊。所以第八世是转换，第八世一旦转换，你五跟六也转了，就是你前面色跟受也转了，前面五世也转了，所以你修行是修第六跟第七啊，那你五八跟着转。那 这个地方啊，所以你在看说这个三细跟六粗，大概你先有概念。如果你转回去的话，以后我们再讲，你就不会再 confuse。我们现在六道轮回里面，你现在就是把我执，就是那个执着，你的执着给放掉。你要把那个执着，另外一个名词叫做见思烦恼，就是你不对的见地，你很多不对的见地，你要把它给改掉。之后呢，你就出六道轮回了。你接着要修的，修的是法执。把法执给断掉，把你的沉思烦恼，沉思啊，那个叫做沉沙烦恼，因为沉沙是比见思要细的，沉沙是很细的烦恼，要把它断掉。之后没有分别心，之后你就到了三细相，那个叫无明啊，无明烦恼一品一品断，就是我们的法身大事。其实你到了无明烦恼，你断了一品无明烦恼，回到了三细相这个状态，你已经明心见性了。如果禅宗我们讲那个金刚经，你已经明心见性，见性已经成佛了，这个时候你只是不是圆正佛，你已经成佛了。所以你反着回来修，然后在四十一品无明烦恼 一品每破一品烦恼，你就往前走一，你就离明心见性再进一步，四十一品无明烦恼全破之后，那你就圆正了，就回到你真如本性，就大觉了。里面就在身体外面喽。我们其实可以，他是说这个大概是这样讲。他说如果不在身体里面了，他说好吧，他就在身体外面了。那身体外面，那佛是用什么来反斥他呢？佛是说哦，如果在身体外面，表示你的身心是分离的吗？那他说我今天就问阿难，他说啊，如果我们都到外面去这个托钵啊，拿东西回来了。你玻璃有东西，我玻璃有东西，他玻璃有东西。Excuse me， 那想请问呢、啊？他说，如果佛说，如果我吃饱了，那隔壁的人有没有吃饱啊？那个阿罗汉有没有吃饱啊？那个阿难说，那当然没吃饱嘛，对不对？你是你的身体，他是他的身体，佛吃佛的，另外一个阿罗汉吃另外一个人的，阿难吃阿难的，当然自己吃自己饱啊，怎么可能别人吃饭自己饱？所以这不可能无有是处嘛。那佛说，对啦。如果你说你的心意识是在身体外面的话，如果是这么回事的话，那你眼睛看到的东西，或者你身体有的觉知，你接受到的讯息，你的心怎么会知道呢？因为你的身心是分离的，所以不可能嘛。所以你的心也不在身外，它的逻辑就是这么简单而已，就这么简单。我们来看看它的经文，很简单，经文蛮简单的。他说好啦，那这个时候啊，阿难就起手而薄佛言啊，就又跟佛磕头啦，跟 磕头跟佛说，我闻如来如是法音啊，悟知我心实居身外。他就说我刚刚听到老师这样子讲啊，那我知道啦，我的身体啊，我的心啊，其实是在我的身体外面。所以者和他还要解释给老师听，为什么他会有这样子的想法啊。他说啊，譬如灯光燃于室中，好像啊，你在这个房间里面啊，就是我们这讲堂里面啊，好像有灯光啊。那室灯啊，必能先照室内，那么从其室门啊，后即停迹。如果这个灯啊是在这个讲堂里面，那一定是先照这个讲堂，才从啊这个门窗啊，慢慢这个光啊才往外面散，才会照到外面的地方。所以一切众生啊，不见身中，独见身外啊，亦如灯光居在室外，不能照室。原来啊，他的意思是说，如果这个灯光是在这个室内，当然我们室内看得清清楚楚，但是如果这个灯光啊是在室外的话，那你看室外看得很清楚啊，你窗子外面看到窗子很清楚，可是房间里面的东西你看不见啊。他是用这个形容，这个是阿难的比喻啊，好像说我们那个心啊，那个明了觉知的心啊，就是那个灯，那个灯啊是挂在房子的外面，所以里面的东西看不清楚，外面的东西看得很清楚。示意他就说啊，那么后面再来，不能照示啊，那么示意必明啊，他说将无所获，他说这个东西就讲得很清楚了啊，那这个同佛了意。得无妄言，他说反正啊，现在这个东西我就解释得很清楚了，你就阿难的逻辑是说心就是那个灯，因为灯挂在外面，所以身体里面讲堂里面的东西看不见，只能看到讲堂外面的东西。 佛告阿难，是诸比丘，是来我从啊，那么从我，对不起，是来从我，是罗伐城啊，就是到这个舍卫大城里面去乞食，随着我，那这所有的这个和尚啊、比丘啊、阿罗汉就随着我跑到城中去乞食。那么乞完食呢，它叫做寻乞薄食啊，薄食就是反正用手抓那个食物啊，归止陀林啊，或归乞陀林。那么好啦，大家到外面呢去托钵，每一个人都托到了一个饭钵里面，都托到了饭食，我们就回到了乞陀林。在乞陀林里面呢，大家就安住下来要吃饭啦。他说，如果我已经素斋啊，汝观比丘，如果我吃完了，你去看看外面的比丘啊，一人食食啊，中人饱否，这个念不念这否啊，到底是就是说一个人吃饭之后，其他的人是不是也吃饱了？阿难答言，不也，世尊。阿难就说，那当然不可能嘛，何以故啊？为什么？他讲给老师听啊，是诸比丘虽阿罗汉，他说这些比丘啊，虽然都已经证得阿罗汉，虽然都已经脱离六道轮回，毕竟大家的身体啊，各自是各自的身体，躯命不同，云何一人能令众饱？大家是大家的不同的身体，自己吃饭自己饱，其他人怎么可能饱？所以是不可能的。他这样回答老师啊。佛告阿难，汝若绝了知见之心啊，他说你这个觉，而且他告诉他你自己觉得你这个心啊是绝了知见之心。如果你的心实在身外的话，如果你的心真的是在你的身体外面的话，身心相外自不相干，身心是分离的，当然一点关系都没有啦。那你的心所知，你心里知道的事情，你身体是没办法感觉的。同样的，你身体感觉的东西，你心里是不会知道的。所以你的心啊，如果是在你身体外面，你今天眼睛看到什么，你身体感觉什么，你心根本都不可能知道。他说就像他就还做一个他还再度啊用他的手再做一个实验。他说我今天示汝啊兜罗绵手，他把他的手啊放在那个地方，他说你的眼睛有没有见到我的手啊，你的心是不是有所分别？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的眼睛有没有看到啊，那你的心是不是能够做一个分别，就是说哎呀我看到佛陀的手了。阿难说如是啊，是啊，你的手伸在这个地方，我的眼睛的确看到你的手了，我的心啊也知道，也觉知到这是佛陀的手放在这个地方。那佛就告诉阿难，如果你的眼睛啊看到了我的手，你的心也知道，那你怎么可能身心，你的心怎么可能是在你的身体的外面，绝对不可能分开嘛。是故应知啊，你所说的这个绝了能知之心啊，住在身外无有是处。所以你说啊，你的心啊住在你的身体外面，根本不可能的。第二处也非常简单，第二处非常简单，第一处第二处那个逻辑非常简单。我也不知道，我一开始还觉得有点难，我也不知道那时候头怎么回事，现在觉得很简单，可能是看过很多次就开始进入到他的那个逻辑世界里面。这个东西啊叫笛卡尔，你知不知道以前有一些叫逻辑思辨，他就是用一种哲学性的那个逻辑思辨，跟我们的科学这些东西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这个就是佛啊，你到后面去看他在讲破妄啊，眼耳鼻舌身意，在破我们的那个七大，在破我们的那个十八戒，他全部都用这个哲学思辨的逻辑方式来讲。你大概抓寻他的脉络之后，他后面的逻辑你就可以进得去了。总之你不用把我们现代的科学还有我们一些医学的一些概念一定要把它捞进来，你就 OK 了。那我那个时候自己最痛苦的时候，就是在破那个七处真心、十番显见以及后面前面的三卷半，对我是障碍最大的。我后来回想看看，我知道为什么，因为破妄显真嘛。我们现在最难最难的就是破妄，所以你要降服你自己的心啊，你要做到一件事情，就是你时时把这个楞严经你拿出来，稍微随着它的逻辑走个两三次。我大概今天我已经一个月没有碰经文了，因为跑去欧洲又出去玩，我根本今天来之前没有时间复习。我还能记得是因为我大概前后看了几十遍了，所以那个逻辑已经在我脑子里面了。我一开始根本进不去，我很痛苦的坐在那里。后来我发现我重复的去看，我进入到一个状况，我就跟大家分享，这是我去破解金刚楞严经的方式。 我进入一个状况，就是我开始能够把我自己逻辑放一边。以前我原来的逻辑会一直进他，一直进来 interrupt 我去那个 follow 佛跟阿难中间的逻辑。后来我在那边坐定之后，我开始能够把我自己逻辑放一边，然后进去佛跟阿难的逻辑当中，我就发现很好玩。当你坐在那边坐得够久，你的心定下来的时候，你开始能够把你自己很多的执着可以开始慢慢慢慢的放掉。那我们因为修行的那个功力很差啊，所以你必须在那儿坐的一阵子之后，你才有办法进入到那个佛的世界。所以我会建议你们看经文呢、啊，你至少要看它一阵子，你要看一下前后一直看看一看，看到你的心静下来，你的很多执着能放下的时候，你就有办法进到那经文的世界里面去。那个时候就是用你的真如心，比较是你的真如心在看那个法性，原来一直是用我们的意识心在看那个法相。经文没有的时候，法也没有了。那个佛就跟阿难讲，我跟你讲法，我是不是讲法的声音没了，那个法也没了。那个东西就是用我们的意识心在听法，听的是法相，你只能听到那个皮毛。你真正要做的是用你的真如心去听那个法性。什么是真如心？其实就是坐在那儿把你的执着放掉，不要思考，不要思议，也不要用文字去解释，你去感悟到他那个佛法里面真正的精神，你就进到他那个世界里面去。其实就这么回事。那我们今天吃中饭还跟可瑞塔聊天，他说他是用打坐的方式，对他帮助很大。那美术也说打坐以后就开始能够进去。我自己对应这个我的经验，其实我当初可能我都没有 那阵子没在打坐，但是我静坐在那边一坐，我不是静坐，我就对着那个一直对着经文不停的去 不停的去来回的看，来回的看，来回的看，大概一坐要坐几个小时吧。那我那个时候是没日没夜，因为跟文经说好了嘛，我们要开始讲楞严经，这一进去看是开发现简直看天书，我心里想说糟糕了。后来我问文经说你看到哪儿，他说他快看完了。我心想说啊，我前面还是看不懂，我心想老娘跟你拼了。我就在那儿真的是没日没夜的看，结果有一天我就忽然进去了。进去以后就看得很快了，前面很痛苦，因为我那个执着太强了，我怎么都拿不掉。我没有想到我七处真心都进不去，我连前面一处二处我都进不去，你们没有办法想象对不对？我一处二处看了好久哦，我就是没有办法进到佛跟阿难中间逻辑，我觉得这逻辑简直狗屁不通。我那时候觉得我进不去，我花了好久哦。后来我七出真心破了以后，哎，我后面势如破竹，我后面看得好快哦。我说我清出真心哦，前面大概一共十卷嘛，我前面的两卷大概看了快一个月，前面两到三卷看了快一个月，我后面的七卷看了不到一个月我就看完了。所以原来破妄对于我们这些很 有学历、哦、有经历然后很有知识的人来讲是最难的，因为我们的太执着，那我执太强了。尤其是高学历高什么的越难，你越难度这种人，你我们自己度自己都很难。所以破妄很重要。我把我的经历拿出来，哇，我心里想七处真心我现在再回头看好简单哦，我那时候怎么会坐到那怎么看也看不明白，怎么讲就算那个净空法师听了十遍我还是觉得他的逻辑就是不对，我就是进不去。后来不是有一天我有跟大家分享，我说我坐着坐着那时候半夜，哎呀我很痛苦，我坐在那边大概看到了十处真心，可是七处真心十番显现，可七处真心我还是没有很能接受，我心想说硬吞啊，就把它往前走。就有一天我坐在那边，大概时间真的坐够了，我大概坐了大概三个星期，每天就是可能有十个小时，我反正除了吃饭睡觉我就坐那儿，我就说我一定要把这本书参透。就有一天半夜两三点吧，哎，我就觉得说我的外面世界不见了，我就坐在那边看书，就忽然觉得整个世界不见了。哎，我觉得有意思，剩下我一个人，其实应该连我自己都不见才对，那我反正我还在那儿，我就发现哦，原来外面的境界是假的。那我自己的 take away 啦，这是我自己的经验，就是 可能在研读那个楞严经里面，它真的有帮助我破妄，破破破破破到那个我执，破到某一个点的时候，我有经历到那个外面境界真的不见了。那很好玩，那个不是一个 moment， 大概那整个时间经过了两到三天。我第二天还跟朋友出去喝茶，然后我要讲我的经验是，我跟他在喝茶，可是我觉得我外面旁边的那个境界其实是好像很虚幻啊，就是不像我们现在这么的实际坐在这边，哎，琳达在我旁边，我好像在一个不太存在的空间里面，可是我还是在喝茶，还跟各边人对面人讲话，然后讲话都好清楚哦，但是我自己完全知道我跟那个境界是好像不在那里面还是怎么回事。哎，结果后来我的朋友说他去买表，他要去买表，就跟他到钻表店，哇，看兴奋起来，兴奋起来，我就回到了现实世界， 更虚幻， 真的花了我这么几个礼拜的时间，日以继夜进到那个状态，两个小时我就回来了，两个小时回来，哦，这没办法，所以那个功力实在太糟了。那我后来就想说，原来破妄就是破到你对境界的执着啦，其实真心应该有这么一点意思。好，所以第二处啊，他说你身体啊，你的心不在身体内，也不在身体外，他还会告诉他要告诉你一个很重要的讯息，心身心其实性相是一如的，你的心啊，你的真如心绝对跟你的身体啊，跟你这个你的身体绝对是不能分开的，也绝对没有分开。另外一个暗示是什么？你从来没有失去它，你从来没有失去它，你以为你失去它了，它永远，它其实一直都在，只是你不知道它的存在而已。它不在你的身体内，它也不在你的身体外，它其实你的性跟相其实是一如的，它一直都在那儿。你的，所以我们说啊，不变随缘，随缘不变。真正修行其实就这八个字，当然人家说修行有好多个字可以形容，我很喜欢他讲的不变随缘，随缘不变。不变是什么？是你那如如不动的真如本性。随缘是什么？但是你会随着不同的因缘会不显不同的相用。我们里面那个随缘变现，对吧？我们如如不动的真性不变，它会随缘变现。随缘变现就是我们讲的分段生死啊，这一段我是 Tiffany， 下一段可能变成一只小狗，可能以前也做过天人，反正外面那个随缘不动 不停的在变动，是外面那个分段生死。你要能够不变啊，不变是你的如如本性啊，如如不动的本性。当你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你最后那个因缘，你随缘不变的那个随缘相用也不再变动了，你知道吗？当你到一真法界，你的性跟相其实同一件事情，你虽然是随缘，但你不再变动了。我们现在因为那个因缘很乱啊，不停的在变动，那变动你要知道它其实本性是不变的，你在随缘变动的时候，你要知道你如如本性是不动的。所以你修到最后的时候，你不动，虽然 你随缘，可是随缘也不再动了，性相一如，你回到一个最原始的那个真如本性的状态。我们现在的凡人比较大的问题是，我们只看到随缘，没有看到不变，我们只看到相用，没有看到体性。第五品的金刚经就在讲这个，见相能不能见性。如果你见有即见空，你知道如如不动的本性因为随缘而起的相用，你能够了解这个真理，你能够知道虽然我现在在五浊恶世里面，我是因为因缘显相了，有的不同的机遇，但是本性那个如如本性是不动的，一直存在。你搞清楚了这个状况，你见相就不会妨碍你见性。你在如如不动的五浊恶世里面生活，并不妨碍你明心见性。就像我们讲的，你每天日常生活，你的因缘显相，你要做一个妈妈，你要做个女儿，你要做个媳妇，你要做一个上班的员工，不管你的角色，你要很努力的去，你要很努力的去过好每一天，做好你的角色。但那个东西就是我们讲的随缘变现，不同的相用，但是你如如不动的本性依然在那个地方，你的心是如如不动，但你的身体会随缘变现。你要了解这件事情。我们现在是什么？我们现在是心啊，随缘在变现，天天在发脾气，贪嗔痴先来。 它是告诉你你的真如心，你的心要安定下来，你的身体可以变动，你在外面做很多的事情。我们现在是倒过来的，身体在那里不运动，躺在那里，然后心天天在变动，不停的贪嗔痴，倒过来不行。修行是要把你再倒回来，你的身体要动啊，你的心不能动啊，你的心永远在那大定当中。所以你当妈妈、当女儿、当媳妇，不管外面的情况是什么样的情况，你的心是如不动，这个就是修行的状态。我们现在倒过来了，身体要多动一下，血液才会循环呐、啊，可以运动了。第二处真心，应该也很简单嘛。没问题啊，三点其实也差不多，一点讲三点很厉害的，三点了没问题，也差不多了。我们再讲，你三点你要走你就先走、 嗯、 你们有没有办法再讲第三处真心？我们讲完三处好了，第四处真的很难，今天没办法讲。三处真心，三处啊，第三处他讲的很好玩的地方。第三处他讲什么？他说这个心啊，他说不在里面也不在外面，他开始想一想，想着想着他说啊，他知道了，这个心啊在根的底部。因为我们现在讲眼睛看东西嘛，那就是在眼根，眼根的底部。他说我知道了，也不在身体里面，因为里面乌漆麻黑嘛，你什么也看不到，没感觉到，不在身体里面。老师讲不在身体里面，也不在身体外面，因为和尚吃饭自己吃饭自己饱。所以他说这两个老师讲的都破解了。他说那我知道是在根，眼根的底部。什么叫眼根底部？你去想你有眼珠子，他说啊，这个心就粘在那个眼珠子的底部，就在眼根的底部。所以啊，因为不在身体里面，所以看不到身体的里面的东西。可是在眼睛的底部哦，他可以透过这个眼睛看到外面的世界。这是阿难的逻辑啊。好，还解释给老师听。那你先走了，拜拜。你礼拜一不能来嘛，对不对？你要去 拜 拜 重阳节。 好，那下次见了。 好，拜拜拜拜。哎，这个是给大家的，对不对？ 对。 好，那我不知道，我帮你。 二十个是 对对对对对对，我知道，对对。他说在根部啊，他用一个形容的方法，我看我还记不记得。他说啊，这个好比啊，他怎么去形容这件事情啊？他说好比啊，你拿了一个琉璃的碗。阿难说啊，他说什么叫做在眼睛的根部？他跟老师解释，他说你好比拿了一个琉璃的碗，盖住你的眼睛，你去想啊。一个琉璃的碗盖住一个眼睛，或者你去想拿了一个眼镜片盖住你的眼睛，一个薄薄的一个好像很厚的眼镜片盖住你的眼睛，你的眼睛啊就是那个心，那个琉璃片琉璃碗就是你的眼睛。你这样能够去懂得它的比喻吗？因为眼睛，因为那个心在眼睛的根部，所以他就去解释，好比你拿了一个琉璃片啊盖住你的眼睛，那那个琉璃片呢就是那个眼睛，而你的眼睛就是那个心，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位置。你先去想清楚阿难这样比喻。他说所以啊，因为你这个心不就是在这个眼睛，不就在琉璃片的后面吗？所以你可以透过这个琉璃片还是可以看到外面的东西，但是你不会看到身体里面，因为你就在那个根部，所以你不在身体里面，所以你看不到里面，看得到外面。阿难觉得自己这个解释很赞。那佛就跟他讲说，好，那我们就来破你的这个逻辑。他说如果啊，你啊，你去想想看啊，你的心啊就是你的眼睛，你的眼睛呢就是你的琉璃片。那我现在他佛就问阿难，他说你的眼睛如果透过那个很厚的那个琉璃片看到外面的境界，你看不看得到那个琉璃片？你应该看得到嘛。你就想成一个太阳眼镜好了，有色的一块玻璃，一个眼镜片放在你的眼镜外面哦，然后呢你的眼睛透过的那个眼镜片看到外面的世界，你看不看得到眼镜片？肯定看得到嘛。你会先看到眼镜片再看到外面的世界嘛。那阿难佛就问阿难说，你是不是可以看到那个琉璃碗再看到外面的世界？阿难说是啊，可以啊。那佛就跟他说，好啦，那我就问你了，你的心是不是会先看到你的眼睛 再看到外面的境界呢？阿难心想，哎，好像没有哦。而且佛啊，每一次啊，在驳回阿难的一个 state 他的那个论点的时候，他呢还会怎么样呢？他还会啊，在防止阿难硬凹说，哎，我就是有看到。他说，如果第一个，如果你的心没有先看到你的眼睛就看到外面的境界，那表示你刚刚这个比喻是不对的，那个什么琉璃碗这个东西是不对的比喻。如果你的心真的看到了你的眼睛，那表示你的眼睛根本是 part of 那个境界，对吧？能见跟所见嘛，你的身体跟外境能所是相对的，能是你的自己，所是外境，所以能所是相对的。如果你的心能看到你的眼睛，你的眼睛也变成外境，所以能所是相对。这是第三个那个真心，其实很重要一个东西。你知道能跟所都是相对的，有能才有所，有所才有能。没有能没有所的时候，没有所你根本也没有能了，没有能也没有所，所以境亡心也亡。当你没有境的时候，你根本你看不到东西了，所以这两个东西是虚妄的。你要知道境界，你的能跟所其实是相对的。你没有了所，你能是没有用的，是没有任何的作用，你根本能也没了。真如心是没有能所的概念的，你只要没有所就没有能的时候，这两个根本是虚妄的。你没有根也没有，你没有眼睛也没有境界的时候，你根本没有眼视，是看不到东西的。没有境界只有眼睛也是没有用的，或只有眼睛只有眼睛没有境界也是没有用，这两个东西根本都不能起作用，所以两个东西都是虚妄的。而真如心跟你外面这所有的境界有或没有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这个是第三品，他真的要清清楚楚告诉你的能跟所这个那个对境，你要搞清楚他们的关系啊。所以我们看看他的经文，经文也非常简单，只有那个琉璃片那个比喻，你只要搞清楚的经文非常容易破解。佛就说啊，那个佛言啊，这个地方已经过了。好，我看佛言，这不是他说阿难从哪里开始？哦，他说阿难驳佛言，阿难啊就跟老师说了，他说世尊啊，如佛所说，不见内部，不居身内。是啊，我身体里面的东西我都看不见，所以这个心啊不在身内。身心相知，不相离故。而且我心里啊跟身体，我身体的感觉我心都知道，所以我的身心肯定没有分离，所以又不在里面又不在外面，我今思维知在一处。你看啊，现在阿难的语调开始变了，前面两处都跟老师讲就这样了，还解释给老师听说我跟你讲就这样子，现在不是了，现在被破了两处之后，他开始说我有稍微思考了一下，哦，应该是在这里啦，哦，我有想到一个地方。那哪一个地方呢？他说，佛就问他说，那到底是在哪里啊？阿难就说，此了知心啊，既不在内，哦，既不知内而能见外，就是说反正他里面发生什么事情呢并不知道，又能够见到外面啊，所以身心是相合的，所以我今天思维啊又不在内又不在外，然后呢他并不感觉到里面的东西，他又可以看到外面的东西，所以他逻辑来了，所以我知道他在眼根的地方。刚刚有解释啊，因为眼根所以他里面看不见嘛，不是在身体里面，但可以透过眼睛看到外面啊，所以阿难其实蛮聪明的啊。而且他解释给老师听，他说犹如有人啊，就好像有一个人啊取了一个琉璃碗，那你就把它想成一个太阳眼镜片吧，合其两眼就放在他的两眼的外面，跟眼睛连在一起，虽有物合而不留碍，就是说虽然呢，你眼睛外面放了一个眼镜片，但是啊并没有妨碍你看到外面的世界，中间并没有任何的障碍。跟彼根随见随即分别，就是那个根啊就可以透过那个眼睛看到外面的世界啊。他说那这个地方啊，他说啊，然我绝了能知之心啊，不见内者唯在根故，分明主外无障碍者浅根内故。就这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不在身体里面看不到身体里面东西，但是可以透过眼根看到外面的东西，所以啊就在这个地方，他跟老师解释得很清楚。好了，那佛就告诉阿难，佛就马上破他了，他说如所说啊，浅根内者犹如琉璃，彼人当以琉璃龙眼啊，当见山河，见琉璃否？ 这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你眼睛啊，看你眼睛如果透过那个琉璃，一定看到外面的境界，一定是先看到琉璃，再看到外面的境界。那如果你的眼根是透过你的眼睛啊，如果你的心啊是在你的眼根处，是透过你的眼睛看到外面的境界，那你肯定要先感觉有眼睛，就算你没看到眼睛，你也要感觉有眼睛才会看到外面的境界。那如果你要能够符合这个条件，那才能够，你刚刚讲的东西才是真的啊。佛告阿难，汝心若同琉璃何者，当界山河何不见眼。那你为什么现在只能够看到外面的山河而看不到你的眼睛呢？他就这样问他了。若见眼者，眼即同镜。他说如果你硬凹，就是说哎，我就有看到我的眼睛，那佛就告诉他，那你的眼睛变成境界了，不得成随。你的眼睛根本就是应该是你身体的一部分，怎么会是你的境界呢？若不能见，如果说你见不到你的眼睛的话，那个云何说言此了知，此了知心啊，潜在根内如琉璃河。如果你看得到眼睛，眼睛是外境，根本不对。如果你说你看不到眼睛，那你刚刚那个用琉璃碗来比喻的那个比喻根本就不正确了。所以 佛是用两边来驳斥他。是故应知汝言绝了能知之心，潜伏在根内，好像琉璃碗这样子跟合，跟眼睛合在，无有是处。所以他把第三处也破了。所以我们今天讲了三处，讲了很多，好了，差不多了，今天很多了。第四处比较难，你们下次上课前一定要预习哦，而且要反复看很多次。那我们上课一次就马上过了。五六七又回到比较简单的，五六七处又开始比较简单。